要把他自己那个最丰富的恩典来赏赐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有一样的一个经历啊，他神向他显现，神向他应许，但是这个应许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完全的成就。而后来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的经历，就是兑现神向他兑现向他所有的应许，但是神要经过一些的事情，经过一些的神要做一些事情在他身上来把雅各来改变。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雅各身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经历，是神借着环境来改变他，把一个雅各，他的名字叫抓，是不是？把一个抓的雅各，他把他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所以后来神替他改名，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所以神在雅各身上做一件事情，要把一个抓的雅各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那神那个时候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今天也会做在我们每一个来跟随他的人身上。神要把我们天然的生命来改变，把它要我们被改变，让我们像主耶稣啊。神当天当日如何坐在雅各身上，今天也坐在你我的身上。也许今天我们借助雅各的经历来看一看神怎么样做工在他身上啊。当雅各这样在漫长的路上一直走，在旷野路上一直走，不晓得走了多少天，终于走到巴旦亚兰，就是他舅舅拉班那里。所以神把他放在他舅舅拉班那里，要经过很长时期的造作，让雅各一个抓的雅各能够被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我继续向前看看雅各在他舅舅那里经历一些什么事情。后来雅各终于从漫长的旷野的路来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因为拉班他在巴旦亚兰在那里然后他到了东方人之地的时候果然看见在那边有人在牧养，那终于离开了那个旷野，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去。他看见一些牧人的时候，雅各终于找到有一些有人的地方，然后他就问了圣牧人你们知道拉班吗？他们说我们知道。他说我的舅舅拉班好不好？他们说很好啊。那马上你看见前面有一对牧羊人他的女儿就是牧羊这一批羊的。那结果雅各就看见他舅舅的女儿就带着他们的羊群来到那里。那一天是拉班的女儿拉结牧养他父亲的羊群在那里。那雅各看见他的舅舅的女儿，就是他表妹，非常高兴。他就说我是你巴巴的妹妹的儿子。所以当雅各看见他拉结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动作，是他因为走旷野不晓得走了多少路，他在心里很多的冤屈他看见他的舅舅的女儿拉结就抱着他抱头大哭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很多的委屈一个大男人在看见一个陌生的表妹，从来没有见过的， 却抱就他抱头大哭啊，而且雅各就把他自己的遭遇啊，他说他我是你父亲的外甥啊，是利百加的儿子啊，而且在那里啊，把这个事情告诉拉结，拉结回去就告诉他父亲拉班，拉班听见外甥来了就欢迎他了啊，就欢迎他，因为他们大概分开也好多年啊，因为他拉班的妹妹利百加结婚不是20年，然后那个儿子又长大了，所以这经过几十年才听见他们亲戚的情形。那以前的交通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对不对？很久没有看见亲人，所以拉班听见他外甥来了就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就欢迎他啊，所以就说啊，你住在我这里。然后拉班就问他，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啊？怎样啊？那雅各当然看见舅舅了，他就把他所有遇见的事情都告诉舅舅啊，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现在要逃难来到了这里啊。那拉班非常高兴，好，很久没有听见你们的消息，你们来了，我非常欢迎，就在我家里住吧。我相信我们有亲戚来都非常高兴，对不对？啊，非常热情的接待。但是来亲戚来了，开始当然非常欢迎啊，也非常好。结果呢，雅各在他舅舅拉班那里住了一个月，我想这个蜜月期啊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蜜月期过了以后怎么样就不晓得了。那有一天呢，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雅各跟他就跟他舅舅拉班住了一个月，然后有一天呢，拉班就对雅各说了啊，圣经在创世纪29章那里15节啊，拉班怎么对雅各说呢？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啊。听了这一段拉班的话，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舅舅很关心他的外甥，是不是？他说，哎，雅各啊，你虽是我的骨肉啊，不可以白白的服侍我，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啊。这个拉班非常客气，这个舅舅，但是你稍微听清楚一下，到底他的舅舅对雅各说什么话啊？听起来说啊，你不能白白的服侍我，你要什么工价，那你告诉我。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这拉班也摸透了雅各的情形，而且他知道雅各是无家可归啊，要投靠他。然后他也看见了这个他的女儿很喜欢雅各，他就想看看怎么样来跟雅各讲一些条件。我们知道雅各非常聪明，对不对？他是一个抓的人，他也有办法把哥哥的那个长子名分能够骗到，也有办法把他哥哥的祝福骗到手。但是来到他的舅舅家里啊，他遇见一个比他高明10倍的舅舅，然后这个舅舅就看准了这一点，就跟他讲，其实听起来啊，是他说你虽是我骨肉，不可白白服侍我，但是再听下去你就知道意思是什么。雅各，你在我家里住个一个月了，你去做工了，不能在这里白吃饭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他讲得非常好听啊，非常婉转。那他也看准这个雅各跟他的很喜欢的表妹，也看见他女儿很喜欢雅各，说他们就讲条件，然后最后拉班就答应说，你好了，你为这个你喜欢的表妹，我可以把这个表妹嫁给你为妻，但是你要在我家里服侍我7年。这个条件，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觉得好还是不好。我不晓得在这里要娶一个妻子，要不要做7年才能娶，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想这个条件也是蛮苛刻的，对不对？那结果雅各没办法，你这寄人篱下，对不对？那既然也喜欢这个表妹，表妹也喜欢你，他说好，我答应，就为这个表妹我服侍你7年。 雅各拉班啊、就非常高兴，我把这个女儿给你啊，跟给别人更好，而且你跟我同住，所以在这里看见啊，雅各就为他的妻子拉结服侍了他舅舅七年。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雅各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哎，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圣经里面有很多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实在是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他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是爱情的魔力啊，对不对？因为他非常爱他。但是啊，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这七年呢、啊，不是好过的七年，因为他们是牧羊的，对不对？那拉班的羊群，雅各去牧羊，这个牧羊的情形啊，非常艰苦的，因为他们在野外牧羊，对不对？在野外牧羊，而且呢，牧羊人他们白天跟晚上都非常辛苦的。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啊，就说到那个雅各啊，在牧羊他舅舅的羊群的时候啊，遭遇一些什么的环境啊？也许我把它读给你们听一下，你知道到底雅各啊，他这个牧羊的情形是怎么样？这创世纪啊，31章40节啊，31章40节。是雅各自己讲的话，我读一下给你们听。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伤，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中啊，服侍你。你看见他在旷野不是很舒服的过日子。他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伤，常常不得合眼而睡。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却怎么样？因为深爱拉结啊，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如果姊妹们呐、有这样一个丈夫这样深爱她，我想怎么都愿意，对不对？啊，爱情的魔力非常厉害。结果雅各真的啊，经过这七年为他的舅舅牧养羊群，结果七年过去了，他就对。到七年到了，他就对他舅舅拉班说，他说，哎呀，日期满了，我已经过了七年了啊，已经把按照你的条件服侍你七年了，那请你把我的妻子给我。那结果我们看见这个拉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好，那就这样啊，我们来大排筵席啊，然后我们有个非常高兴的婚礼，然后我就把女儿给你。我不晓得他那天他们的婚姻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希伯来人的风俗习惯呢，跟中国的人很像的啊，他们都是大摆筵席啊，然后呢又有丰盛的那个菜肴，也有很多有酒在那里，能够他们喝酒欢乐啊，在那里欢喜快乐。结果那一天呢的那个，我们看见在这里拉班就大摆筵席啊，请齐那个地方的所有人到那里参加那个婚宴啊，非常高兴。我不晓得那天雅各有没有喝酒，我也搞不清楚，圣经没有说。但结果那一天呢高高兴兴的筵席完了以后，就进了帐篷，因为他们那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啊，进了帐篷啊，然后就非常高兴的就洞房花烛夜，对不对？结果啊，第二天醒来，雅各一看，怎么搞的？因为他喜欢的表妹拉结啊是非常俊美啊，而且。在圣经告诉我们是美貌俊秀的，但是呢他的姐姐利亚呢是两眼没有神气的啊。结果他 那天结婚洞房花烛夜，第二天醒来一看，那个旁边的人不是他爱的拉姐，结果 却是那个眼睛蒙蒙的莉亚。他这样一惊啊，也许昨天喝的酒都醒了，这下子他可觉得怎么搞的，这个舅舅欺骗我。你看见了吗？雅各他欺骗人，结果后来被谁？被他的舅舅欺骗了。然后他就非常不高兴，就赶快去找他的舅舅算账。他说，这下子我却不能跟你妥协，我明明跟你讲好服侍你七年了，是为着我的小表妹那个美貌俊秀的拉姐，你怎么把那个眼睛蒙蒙的莉亚给我呢？他就把找他的舅舅来算账，现在是他的岳父了。他说，岳父啊，那我本来跟你说好的，不是我服侍你七年不是为着拉结吗？你怎么骗我呢，欺负我呢？他以为他理直气壮的，一定他的舅舅说不出话来。结果他的舅舅缺的反应不像他所想的那样，他舅舅说，哎，雅各，你搞错了没有？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懂吗？我们这里规矩啊，大的没有出嫁，小的不能嫁的，是你搞错了，不是我搞错。结果弄得雅各，这位骗人雅各被人骗了还哑口无言。然后他舅舅还大发慈悲地说，这样好了，你再给我做七年了，然后呢，我不需要你等七年，让莉亚的七天过去，我就把那个拉姐给你。这个雅各被他一说，反而没有话说了，然后乖乖地答应再为他做七年。你看这个骗人的雅各怎么终于被他舅舅骗了，而且还骗到他很无奈的都答应。所以在这里啊，神也借助一些事情啊，来让雅各看见他的舅舅啊就像一个镜子，把他自己的情形啊照出来。你知道吗？常常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服侍也好，我们在家里也好啊，神也常常把一个人呢、放在我们旁边。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服侍也有些时候就说，哎呀，怎么神把这样一个同伴放在我旁边，好像常常在修理我，常常让我觉得不舒服。但是你知道吗？神把这样一个人放在你旁边，其实为什么？要让他来雕刻你，让他来改变你，让你借助这一个人在你旁边，让你自己被神所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如果我旁边这个人被改变就好了，或者我旁边这个人他挪开就好了。我告诉你，你的想法一定不能成就的。为什么？因为神要把这样一个人放在旁边，是为着来造就你，让你的生命成长，让你的性情被神所改变，让你更能够像神。你如果要求神祷告说把这个拿去，或者你急不及待的能离开了这个环境，我告诉你，你遇见另外一个环境会比你现在的更厉害。有的人他喜欢了在这个教会聚会，因为觉得这里的聚会情形不合他的心意，他跑到另外教会去。哦，我想换一个教会，我服侍会更好。我告诉你，你遇见一个比先前更厉害的人在你旁边，因为你还没有学好。神要让你学好，就让把更另外一个人更厉害的放在你旁边，让你被修理，让你被改变。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个环境，我愿意被你所改变。我告诉你，常常我们要求别人改变，你祷告都不得答应的，除非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被你改变。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我告诉你，当你只有愿意的心，你有这个 愿意的心在神面前，你看见旁边的环境就被已经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被神所改变，我们被神所得着，我们能够被神所调整，能够怎样在神面前被他来得着。这是一个，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很多人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愿意改变，神就改变环境，我们愿意被神所改变，神就要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你看见雅各遇见这样的一个舅舅，就像个镜子一样照在他的面前，我们看见，感谢神，后来神借着这位拉班他的舅舅啊，在这20年里面让雅各经历神的恩典，让雅各慢慢认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而且借着这一个家庭的生活，让雅各更多来认识神。所以后来当雅各他在舅舅那里20年的时间，神借助这个环境天天来改变他，让他学习依靠神。那后来他的两个妻子也在他的家庭中让他慢慢被神所调整。好不容易在他舅舅那里经过14年的时间他生了，在14年时间他生了11个小孩，11个儿子因为他两个妻子他们之间有很多家庭的斗争，结果又硬塞了他两个妾，结果就一共生了11个小孩。经过14年以后拉杰最后也生了一个儿子叫约瑟。然后后来经过14年之后有一天那个雅各就对拉班说，我已经服侍你14年了，请你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那里去。但是我们看见拉班又出了一个非常的计谋来要把他留走。因为在圣经来到30章那里，我们看见拉班不肯让雅各走，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然与我同住。因为拉班知道，他说，我算定了，那耶和华赐福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他说，那你定你的工价吧。因为雅各说，我跟你服侍14年白白服侍，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建立家业呢？那雅各他就说，我要回家。拉班说，你不要回家了，你有什么要求跟我说了，我答应你的要求了，你仍然牧养我的羊群了。然后我们看见了，那雅各就想，这个舅父很难对付我怎么算都算不过他。那如果我要替他牧羊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握住，我一定拿到我的工价才成。那雅各就想了想，想了半天怎么能够让我那个舅舅不能欺骗我呢？他说，羊群中间很多羊，那有黑的，有花的，有纹的，有白的，那些羊群里面那个皮肤它生下来就是这样，不能改变的。那说这样的话，我要求一些它赖不掉的工价，那可能我就能够可以得到一些能够成立家业。所以他就跟舅舅说，那这样好了，那我要把羊群里面有黑色的，有斑的，有点的，有纹的那些给我做工匠。那这样的话，他相信他舅舅一定赖不掉。他舅舅听了一下，就想一想，就马上答应他。他说，这一下子我舅舅赖不了我的工匠了。那结果他舅舅说好以后羊群里面生下来的有斑有点有花有纹的都给你做工匠。那雅各心里想，这下子舅舅赖不掉。结果当他舅舅答应完了以后，他舅舅做一件事情，把羊群里面所有黑的 有斑的、有纹的、有花的羊群，通通挑出来，就交给他的儿子啊，啊，拉班有他的儿子，他把这个有斑、有点、有纹的那个羊啊，都分开了，交给他的儿子去牧养，而且把这些羊啊离开雅各的羊有三天的路程，剩下给雅各养的羊是什么样的羊啊？通通是白色的。那你知道啊，羊都是花纹的，生花纹的，黑的生黑的，对不对？白的都生白的。这下子雅各一瞪眼，完了，他牧羊都是白的羊，那剩下的是白的羊，他到头来还什么都没得到，是不是？所以这下子又是算了，又被他的舅舅算到了。但是非常感谢神啊，后来雅各得了很多的羊群，不是他自己能得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恩待他，神祝福他。虽然他自己有一些计谋，但这计谋也不能成立的。但是你看见后来当他有一天跟他的两位妻子在说到神祝福他的时候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也许我读给你们听，在创世纪31章啊，他对他们的妻子说到他要准备离开他的舅舅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啊，31章第6节啊，雅各对他的两位妻子说，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弃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了我，羊配合的时候，我梦见梦中举目一看见，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发斑的。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召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发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哪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啊，他现在你离开这个地，回你本地去吧。说你看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按照雅各他自己的计谋，都算不过他的舅舅拉班。但是神祝福他，把他舅舅就是他岳父的羊群那个都赐给他。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肥壮的都归雅各，瘦弱都归拉班。所以不是神的祝福啊，他真的什么都没得着，他就要就空手的回去。但是神借助这一段20年的历史，他借助他的舅舅，就是他的岳父拉班，借助环境来对付他，借助环境来修理他，让他怎么样？他这个以前是抓的雅各，他又慢慢把他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所以后来我们看见雅各他离开要离开他的岳父拉班，但是他不敢这样走，他怕他又跟他岳父讲了以后他岳父会把他的财产妻子儿女留下来，所以他雅各他跟他的两位妻子商量以后，决定要背着他的岳父拉班逃走。他挑一个时间，就是在拉班剪羊毛那个时间，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到春天呢，都是让那些绵羊去剪羊毛，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像他们那个丰收的季节到冬天呢，羊毛长得很长了，到春天呢，他们就把羊毛剪下来做纺织用的，那是卖很多钱。结果他们每一次剪羊毛时候，他们都很高兴，在丰收他们在那里欢庆。雅各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带着他妻子和骆驼和羊群，就背着拉班逃走。 结果他们走了七天，走了三天以后，那拉班就听见有人说啊，你的女士带着你的女儿和外孙和羊群偷偷的逃跑了。说拉班就带着他一大队他的众兄弟去追赶，结果追赶了七天就快要追上了。在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晚上啊，神向拉班显现，神在梦中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了，不可以随便乱说乱动啊。因为拉班他本身他本来他定义要从雅各手中把他的女儿孙子和财产都夺回来。结果他们在那一天在路上追上的时候，那头天晚上神来向拉班说话。所以到了那天追上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见面，拉结和利亚和他小孩就在那里。然后拉班追到雅各的时候，他对他说了一段这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拉班就对雅各说啊，你做了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去了，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安然逃走呢？为什么偷着走不告诉我呢？就我可以欢乐的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你又不容我跟外孙和女儿牵嘴，你说做的真的愚昧。然后他最后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作业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以对雅各乱说乱动。他这样的，因为神向他显现，所以雅各的岳父拉班不敢害他。他说本来他原是要害他的但是神在保守，神在眷顾。那后来雅各就对拉班说，你这样追我为什么呢？我有什么对你不起的呢？我所做的都是规规矩矩的做的。那然后后来拉班他们的兄弟守过雅各所有的帐篷，没有抓到什么把柄。所以后来雅各就对拉班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好不好？从这段话我们看见雅各在二十年里面怎么经历怎么经历神的对付，怎么经历他的岳父的一些情形。我们来读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二节。也许我们这样读一段能够看见雅各这段时间的经历。找到一起来读，请。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雅各这二十年里面，在他舅舅拉班那里所经历的，我们看见若不是神的保守雅各会空手而回去。但在这二十年里面，神借助他的舅舅就像一个镜子，把他自己的情形照亮出来。他原来是一个抓的人，他骗 他的哥哥骗他的父亲，但是他这样欺骗人的人，在这二十年里面，神借着他的舅舅来改变他，让他学习了依靠神，而且在二十年里他经历神的恩典，知道神要他被神所改变。后来我们看见因为神的恩典，他能够平安地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羊群回到迦南地。我们看见神后来也借着另外一些环境再来改变他，直到有一天当他年老的时候，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年老的时候，后来他到了埃及地，在埃及地的时候，他的儿子约瑟带他去见法老王，结果在法老王那里，雅各两次为法老祝福。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结果后来雅各到了埃及王法老那里，两次为法老祝福，从他的身上看见神最后把他从一个抓的雅各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让他经历这些环境，神让他改变。那今天神也借助外面的环境，常常来我们，让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让我们这跟随的人，我们的生命也被改变。因为神要把他儿子那个荣耀要磨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愿意求神来帮助我们被神所改变，被神所得着，让我们把外面的环境，我们愿意用一个接受顺服的心，然后求神借助这些事情，让我们更像耶稣，更像神的自己，像当日亚伯拉罕一样，他怎么样？他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愿意在学习相信依靠这位永活的神。雅各的身上也是看见这一点神他是一位祝福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借助外面的环境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像他。神坐在亚伯兰身上的也坐在我们身上，神坐在雅各的身上的东西也坐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越过越像神的儿子，让我们活出神儿子那个永活的生命来，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让人看见的时候看见神的大爱，看见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行动来传扬主福音的人，让神得着荣耀，让人得着恩典，让我们在神面前生命更丰盛。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是不是？我想我的话就先停在这里，我想请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仆人廖锦华弟兄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也是我们看见你在，这是古时候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你的应许必然成就，就是雅各的改变向我们更加显明了你是信实的神。主啊，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让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像你，更加的爱你，使我们知道这些人的经历今天不是突然的，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都是你蒙你的祝福的，让我们更加爱慕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以下的光阴交给你手中，让弟兄姐妹能够享用教会所预备的晚餐。主啊，使弟兄姐妹的交通能够在你的里面蒙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主啊，就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我们以下大家可以交通，后面有